们自己的弟兄过去在我们中间九年差不多，在三年前去 CCFC 牧会，张牧师，张牧师四月份的时候安息，然后在 CCFC 牧养，不久前师母过世，许多弟兄姊妹也都在为他们祷告，感谢神给他力量继续服事，不但照顾家庭，还要服事成教会。我们继续用祷告来托住他。今天我们特别欢迎修平牧师来到我们中间传递神的话语。 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主哈，又回到弟兄姐妹中间。我是在亚特兰大那边过来，2002年去亚特兰大，然后十一月信主，然后2006年就来到这里。我的一个常常的我的一个说法里头，我有两个母会，一个呢是亚特兰大教会和那里 MV 传奇，那里呢是我成长的摇篮。那我说我第二个母会呢，就是这了，在这里9年的时间，人生的日子其实不多哈，如果能够在这里有9年的时间，这是非常宝贵的。我发现我在站在这里的时候，好多弟兄姐妹，这个都是对我来说都是新的面孔，我已经不认识了哈。感谢主，我也知道今天因为是 Memorial Weekend， 有好多弟兄姐妹都出去了。我想在我正道之前呢，我还是表示一下对弟兄姐妹的感谢，感谢主这么多年来，对我们一家的支持、帮助。特别是这个历坚三月份去世哈，弟兄姐妹在这个历坚的病重之间，也有去探访、去关怀。感谢牧师父母这么多年来包容、鼓励和支持啊，感谢主。所以我礼拜一的时候，我跟一对学生吃饭，我跟他讲，我说给我祷告，我说这个周末我会随我的母会去讲道。我2015年走的时候，我们是一家，我们可以说是跟那边我们两个人走的，在回去的时候好像我就一个人回来了。那个一个同学，那个同学那姐妹对我有信心，她说你不是一个人去，绿边姐在天上看着你的。我说她比我有信心，是我们有盼望，我知道绿边是在天上。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天父，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，求你安静我们的心，借着这一段话，求你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，也让我们更深的认识我们自己，把你的话存在我们里面，赐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效法跟随主耶稣基督。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，我们感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其实每个国家都有贫富悬殊的问题，每个国家呢对这个贫富悬殊问题啊，它都是相对的。我看过一个统计的数据，在2011年的一个统计数据，说美国这个有个贫困线的一个标准，它是这样定的。他说这个四口之家呀，就如果收入低于23000，这个美国的这个贫困的标准，如果四口之家一年的收入低于23000的话，这就是贫困的。就是说如果换算成每人每天的收入的话，就如果低于将近16块钱的话，那这就是贫困在美国。如果是全球的标准啊，全球的标准这个贫困线是什么呢？就是不是贫困线，它这个中等收入的一个标准是什么？如果就是每人每天他的收入是10块钱的话，这就是在全球就是中等收入了。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可以对照美国这个对穷人的这个标准，所以说我们看就是说大多数在美国生活的，在全球来看 它应该是都高于这个全球的中等收入啊，中等收入的啊。所以如果按照这样一个标准的话，我们在美国的华人呢啊，所以我们都应该是呢，就是在美国的华人，我们是中等收入或者是中等偏上的啊，有一些甚至是高收入的啊。如果按照这个全球贫富的这个标准的话，我们的收入属于是高收入的，所以按照这个标准呢啊，我们是富人。在美国，我们的华人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富人。今天的这个经文呢，保罗是吩咐提摩太呢，是给当时的这个以弗所教会当中的一个妇人的一个劝勉。那当时以弗所教会一些妇人存在一些问题，那他前面有劝勉，现在也有劝勉。那事实上呢，这也是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和朋友的一个劝勉。那这段经文呢，其实从两方面呢，讲到了如何成为一个真正富足的人。一方面呢，就是说真正富足的人呢，要有靠得住的盼望，就是这个盼望就是永生的真神。另一个方面呢，就是真正富足的人呢，要有呢留得住的投资，就是富足的善行。那今天呢，我的讲到主要是在第一方面，就是真正富足的人要有靠得住的盼望，这个盼望就是永生的真神。如果看看这个上下文的话，从五章开始，这个保罗呢就劝勉提摩太呢，就是说对不同的人呢你该怎么劝勉他们，怎么教导他们，然后也有对提摩太他自己的劝勉和教导，就是从五章一直到六章，不同年龄，对老年人怎么样，对年轻的怎么样，然后有对为寡妇的应该怎么劝勉，对长老做长老的怎么劝勉，对做仆人的该怎么劝勉啊。这个保罗呢就是都有详细的一一的来一步一步的讲。那今天呢，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里头，我们看到就是十七节十八到十九节，实际上是在原文里是一句话，这个很清楚啊。这里呢有讲到，就是用好像命令，是用劝勉一个起始的语句呢，来劝勉呢富足人应该做什么，这是应该怎么样，你这要这样不要这样啊。然后第十九节这块呢，指出了做这样的一个结果，就是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，预备将来，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。那这个生命，真正的生命是什么呢？就像今天我们唱的诗歌里头一样，这个真正的生命是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那个新生命，那个永恒的生命啊。那我们回到这个第十七节，这是我今天讲到的一个重点，就是说这十七节里头啊，他说你要嘱咐那今世富足的人，不要自高，也不要依靠无尽的钱财，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的神。这里告诉我们，真正富足的人要有真正靠得住的这个盼望，那这个靠得住的盼望就是永生的真神。我们先看第一点呢，它就从三个方面呢来讲，就是不要自高。第一点是不要自高，保罗对今世富足富有的人的第一个劝诫就是不要自高，不要自过高的看自己，就是不要骄傲了啊。财富就是给人带来一定的社会的影响力，财富也给人带来呢一定的权力，财富呢也给人带来一定的安全感，其实财富也给人带来优越感。怎么优越呢？我可以开名车啊，这个名车，好的车跟一般的车还是不一样的啊，弟兄姐妹，你要开过旧车，你要再开个新车，那感觉是不一样的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我有一个2011年的车，怎么我开2010年的车的时候，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。 财富给人带来一定的优越感，我可以去坐游轮，坐在游轮上那个感觉一定是不一样的。我可以住大的房子，那个宽敞的大的房子跟窄房子一定是不一样的。我可以甚至可以什么，我拥有私人飞机，我可以驾驶私人飞机，那个飞在天上的感觉一定是不一样的。财富给人一定的优越感，但是呢，财富呢，这个有钱呢，很容易使我们呢依靠我们所有，依靠我们自己，所以就很容易这个带来骄傲。这个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个，就是算是一个教父，他是一个名嘴讲道的哈、啊，讲道王子，名叫 John Chrysostom， 他这样说，他说 ，Nothing so generally produces pride and arrogance as wealth。 他说，没有其他的像财富一样容易使人自高自大。所以保罗对今世富有的人的这个第一个劝诫就是说，不要自高，不要骄傲，骄傲自高会使我们目中无人，骄傲自高会使我们心中没有神，骄傲自高会使我们依靠自己不依靠神，这是明显。所以保罗说不要自高。其实圣经告诉我们，人的恩赐能力都是神给的，在申命记里面有讲，第八章哈、啊，说连人者获财糊口的能力都是神给的，因为人的生命气息都是神给的。保罗也说过，生命气息存留，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啊。所以既然我们的生命都在神的手中，如果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没有了的话，那不管我们有多大的恩赐能力，不管我们多么富有，这些都是没有用的。所以我们要谦卑，我们要感谢神，我们要依靠神。不光光是不管我们有多富，也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多大的恩赐能力智慧才华，我们都要谦卑，都要依靠我们的神。就像耶利米书这样九章二十三二十四节这样说，说耶和华如此说，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，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，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，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，认识我是耶和华，有知道我喜悦在世上实行慈爱公平和公义，以此夸口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所以不论我们有什么样的恩赐能力才华，我们都要在神面前谦卑感谢神，依靠神。所以这是保罗第一个劝勉，就是不要自高。另外一个劝勉就是不要靠不定的财富，不要靠不定的财富。保罗对今世富有的人，这是这个第二个劝诫。这个说这个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，不要把希望放在不定的财富上，不要把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盼望放在这个不定的财富上。这个财富前面有一个修饰，说是不定的，不定的就是 uncertain， 就是不确定的，它有不确定性。财富这个不确定性啊，表现在一个方面上，就是说财富只在今生有用，它没有永恒性。很清楚，我们有一句话俗话说的话，什么生不带来死不带去，就是说你只在今生有用，在走了就没了，在这个在来世在这个永恒里它没有永恒的价值。所以保罗在，如果我们稍微往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往前看一看，看到看六章和八章，六节和八章八节，这里有讲到呢，这个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了，这是第六节哈。然后第七节说，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，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，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我以前也听过杨敏牧师有讲过这个关于亚历山大这个例子，我今天要把它再重复一遍啊。这个亚历山大可以说是在公元前 300多年前啊，他这个灭掉了这个波斯帝国，可以说在30几岁的时候，就几乎是他占领了整个大半球，这个地球的大半球的这个有这样的一个势力和权势哈、啊。他这个是有很大的成就，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有很大的成就哈、啊，可以说是富有万国。但是他很不幸的是在30几岁的时候，大概是32、33的时候就得了重病，就不治之症。那他在临去世的时候，他有这样的讲，就是你要把我呢的金银财宝撒在通往墓地的旁边，就把我的手呢从棺材外伸出来。他这样说，我要让人们看看有无限财富的亚历山大大帝死后的双手，让人们知道我也是两手空空的离开世界。所以我们的肉体这个生命哈、啊，在这个世上是短短的，短短的，很短的哈、啊，窄如手掌。人肉体的这个生命的死亡，那不是生命的结束，我想弟兄姐妹都是知道的。不是人死如灯灭，不是死了就完了，不是一死了就死了一了百了了。希伯来书有说。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却有审判。所以主耶稣基督再来，我们现在是等着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。在最后主耶稣基督再来审判的时候，是给信耶稣的复活荣耀的身体的，那是荣耀的盼望。那时候我们会将来永远的与神同在，一会我还会再讲啊。那不信耶稣的呢，将受到地狱与火的审判，永远与神隔绝。其实想到这个也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光景。我也想到的是，其实也是挺可悲的一个结局。昨天我就讲，哟，这么多人可能要这样，怎么能这样呢？我现在还没有想通哈。但是确实神会有分开，把人分开的。将来确实是有是这样的。那我们所以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做什么呢？我们要竭力多做主公，见证主耶稣基督，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。所以财富管不到我们什么呢？将来的那个灵性生命，不管我们在地上有多么的富有，它管不到我们将来的。以西结书7:19讲到神审判的发怒的日子时候，有这样的一个经文，他这样说。他们要将银子抛在街上，金子看如污秽之物。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，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，不能使心里知足，也不能使祝福饱足，因为这金银做了他们罪孽的绊脚石。所以这个财富是对我们今生有用，它管不到我们将来主人的生命，管不到我们将来的去处。所以我们不应该把财富当成今生依靠唯一追求的对象。另外，财富的不确定性也表现在呢，我们拥有的人呢不能完全把握它。弟兄姐妹，其实我们这个财富的不确定性、不定的财富，表现在我们不能够完全的把握它。我们今天得到的，明天可能会失去。经济危机带来这个通货膨胀，财富就会贬值。我们有炒过股啊，我看过我同学有个炒股，他给我看到这个炒股的股票这个行情的时候，看到那些曲线啊。我想弟兄姐妹，我们中间有可能有投资股票生意的，如果你看看这个曲线上下浮动的话，你就会看到其实这个财富的不确定性。它是在动的啊，其实每时每刻都在这个上下波动的。另外我是农村长大的，我常小时候就听说这么一句话，说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。为什么带毛的不算呢？因为在农村，你家财万贯就带毛的是什么？你这个猪啊、马呀、牛啊、羊啊、 鸡鸭鹅狗这些哈，这些都不算在你这个财富当中。你虽然可能有一大群牛一大群羊，但是他们就是这个经验告诉他们哈，这些都不很固定的哈。这个羊的繁殖能力很大的，我们分产到户的时候，我家包了分到40只羊，等到这个5-6年以后就达到20只，它也很快啊，它的繁殖能力很快。但是呢，如果哈灾害一来，那一夜之间就可以全部死掉了。特别是农村有时候发生瘟疾，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，如果发生鸡瘟的话，这个头一天晚上好好的这个一大群鸡在鸡窝里，如果发生瘟疾，第二天一下子就能没了。所以这是财富的不定哈。另外呢，刚才讲的这是灾害，其实还有一些就是灾病，还有一些自然灾害，水灾、火灾、地震，都会使我们的财富转瞬即逝啊，转瞬即逝。所以我们的财产也可能是什么被人骗取、被人抢去。这块我们这块这个治安还比较稳哈，还是会有这种现象，被骗了、被抢了哈。另外呢，我们可能啊，拥有财富的人，可能如果不知道善用，不知道经营管理的话，我们可能也会就是失去我们的财产。所以箴言这样说，箴言23:4这样说：不要劳碌求富，丢仗你自己的聪明，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？因为钱财必长翅膀，如鹰向天飞去。这就是说财富的这个不确定，你不能完全的把握它，你不能完全的把握它。另外，财富的不确定性呢，也表现在呢，就是我们拥有的人呢，把握不了我们自己的生命，不能够呢保证我们一直拥有我们自己的财富。就是说我们拥有的人连我们自己的生命都把握不了的话，就是我们很难一直拥有我们现在的财富。这里雅各书那里讲得很好哈，雅各书4章那里讲说，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是一片云雾，出现朝夕就不见了。那里讲到一个，就是说我要到某城某地去做什么做什么，然后雅各说他说你这个生命，你的生命是什么呢？出现朝夕就不见了。你要当说说主若愿意，我就可以做这个做那个。我们的生命是在神手里的。路加福音讲了一个故事，路加福音12章里头讲到，就是他的众人当中，门徒当中还有个人让耶稣呢要请他呢分家产啊，你帮助我把我跟我哥哥和我的帮我分家。耶稣说你这个人，谁立我做你们判事的官呢？给你们分家业呢？于是他就讲了一个讲了一个对众人呢讲了一个比喻。在讲比喻之前呢，他这样说，他说你们要谨慎自守，免去一切的贪心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盛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主耶稣基督说的话，说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接着他又讲了一个比喻，这个比喻呢就是说，哇，这个财富啊，这个田产丰富啊，很富足，他应该去经营这个种地的哈，说田产丰富，都没有地方收藏了。他心里就说哎呦，我出产的没有地方收藏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好，我要把现有的房子拆掉，然后呢建个更大的这个仓房，可以把我这个收藏我一切的这些粮食和财物扩大啊。然后呢，我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，你有这许多财物积存，可做多年的费用，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。这是这个富人的打算。但是呢，神却对他说：无知的人呢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主耶稣就是说为自己积财，在神面前不富足的也是这样。所以我们不能单单的为自己追求这样 只追求今生的富足，而忘了追求在神里面的富足。因为主耶稣说，我们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所以我们要注意一点的是，保罗这里没有说财富本身是不好的，他也没有说财富是不重要的，他也没有说财富是要不得的。前面他讲到，其实财对拥有财富的这个态度是非常重要的。第十节，这六章第十节说，财富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所以拥有钱财没有错，而且钱财其实是很重要的，钱财是很重要的。常常有个俗语说，这也是比较俗的，说什么钱不是万能的，但没有钱是什么的，是万万不能的。其实我们从我们圣经的角度，其实我们能够富有，我们能够拥有钱财，这是神的祝福的，是神的祝福的，我们要感恩的。我们要知道这是从神来的，神赐给我们财富，我们感谢神。我们能够富足，能够在这个世上平安平顺，这都是神的恩典的，我们要有感恩的心的啊。所以这样关键这里是什么呢？就是拥有钱财的态度很重要。所以保罗呢这里劝诫的时候，是今世富足的人是不要一味的来追求财富，不要贪恋财富，不要把这个希望放在这个不定的财富上，而要放在神的身上，放在神的身上。所以这是下面一个这个劝勉，就是说只要依靠永恒的这个神，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，要依靠的对象是神，这是关键哈。所以这里讲到保罗是说，我们今世富足的人所要持守的，所要盼望的，所要依靠的，不是财富，而是神，这是我们盼望的对象，神是我们依靠盼望的对象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抓住的这一点啊，神是我们应该盼望依靠的对象。那这里前面对神呢，它有一个修饰，这个修饰呢说，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。其实整本圣经都在告诉我们，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，神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，我们跟神有什么样的关系，我们跟神该怎样有恢复这样的关系，从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。我们不用看整本圣经，我们只看提摩太前书，我们从整个六章我们来看，我总结的话，我们这位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呢？这里除了说这是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，你要总结的话，提摩太前书这短短的六章的经文里，就从三个方面告诉我们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。首先呢，神是位创造的神，他是掌管万有的，所以他是厚赐百物给我们的。你要看第四章第四章的三到五节，这块有讲啊。这里讲到呢，就是说因为有人的传讲呢，就是不正确的真理，他禁止嫁娶又警戒食物。然后这里保罗劝勉说什么呢？说他们禁止嫁娶又警戒食物，就是神所造，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。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，若感谢着领受，就没有一样可弃的，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。这里讲到呢，我们能够领受的都是从神来的，神造了万物，然后创造了万有，他也掌管万有，他给我们我们的需要，我们感谢的领受啊，我们只要感谢的领受都成为圣洁了。神是那位创造的主， 那第六节第六章呢十三节这样说，说十三节，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，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，这是掌管人，是万物生命，是人生命啊，这是神。然后并在本丢普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耶稣基督面前就供应。第十五节这块讲说，到了日期，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神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这位神是创造万有，掌管万有，赐生命给我们，赐万物给我们，然后赐给我们让我们享受的神，这是我们一切的生命啊、物质啊、能力啊、恩赐的来源，都是从这位神来的，这位创造的神来的，所以这位神是值得我们信靠的，也是我们可以信靠的啊。另外呢，这一位神呢是一位救赎的神，这位神是救赎的神，他在耶稣基督里救赎了我们，所以在这里有两处的经文非常的重要啊，这可以说讲到了我们福音的非常重要的信息。在一章十五节这样说，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对，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所以神差他的儿子降世啊，神 是要什么呢？为要救世人因他得救哈，这是因耶稣基督的救赎。然后你看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五节这块就讲到呢，这是好的，第二章，这是好的，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。在第四节这样说，说他愿意万人得救，这是神啊，神愿意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，因为只有一位神，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宗保，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，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，到了之后这事必证明出来。只有一位神，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宗保，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。我们的信仰其实很简单哈，我们的信仰好像就是我礼拜五的时候在查经，我忽然总结了一下，我们的信仰里头好像就是两点一线。两点就是，第一点就是我们怎么认识这样一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真神，对神的认识，他是无所不能、无所不在、全能、全知、全善的神。所以这位神，我们的生命从哪来？我们最终要回到神那里。另外一点就是关于人，我们人从哪里来？我们人出了问题，出了什么样的问题？我们人该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？最大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，跟神关系隔绝。那我们跟神关系隔绝了，就会出现各式各样罪的表现：骄傲、嫉妒、纷争，不能真从心里往外的爱我们的弟兄姐妹。那有了这样一个问题，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？那中间两点一线，就是通过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人和神之间的中保，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是无罪的，为我们担当了我们有罪的人该受的刑罚。只要我们信靠耶稣基督，我们就可以跟神和好，跟神建立和好的关系之后，我们那个荣耀尊贵的身份就出来了，我们是成为神的儿女。所以这里讲到的，这是神，是那位救赎的神，神在耶稣基督里救了我们。另外呢，神是那位独一的永恒的全能的神，神是那位独一的全能的永恒的神，而且我们将来要跟他面对面。在第六章这个十五节哈，就是十四节这样，都可以一直从第六章十四节一直念到呢，十六节，说 要守这命令，毫不玷污，无可指责，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。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，就是耶稣基督再来，到了日期，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就是那独一不死，这是永恒的啊，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，是人未曾皆看见，也是不能看见的，要将他显明出来。神要将耶稣基督显明出来，这位神呢，是那位独一永恒的神，是人不能靠近的光明，是人未曾见的啊！这是对这位神的一个修饰，也是不能看见。然后说，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。这位神是独一的全能真神，是我们不能靠近的光，在他在不能靠近的光里，这是神的圣洁，神是那位圣洁的神，人不能够随随便便的靠近这位圣洁的神。所以在旧约里头，那些先知听到神的呼召的时候，都会什么匍匐在地的哈，都会匍匐在地的。那这位圣洁的神，因着耶稣基督救了我们。我们可以呢坦然无惧的到神面前。那我们现在呢还是什么呢？还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还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因信耶稣基督被称为义之后呢，我们就要什么呢？过一个成圣的生活。在这个成圣生活里面，我们要追求，要盼望，要建立关系的是认识这位神，经历这位神，得到这位神，通过各样的事情，借着这样的环境来经历他，来认识他，来信靠他，来依靠他。我最近一段时间啊，有好多的思考啊，有好多的思考。今天是3月12号去世，和现在已经2个多月，我就思考，哎呀，我们一起生活了将近快25年的时间。我感谢主，感谢主。我在思考的时候，我确信他是在神那里，因为他在去世之前礼拜四的那天晚上，去参加我们这次礼拜的弟兄姐妹也听到过我做这样的见证。那天晚上，他真的是很漂亮，真的是很美。然后那天晚上他是早有的，他说你要陪我，他就让我陪着他。平时里边不是这样的。他不会主动说你要陪着我啊。然后呢，我就看到他非常的美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你今天晚上真美，真漂亮，我知道神给你同在。他跟我讲一句话，让我就放心。他说我外面很痛，他身体很痛，真的是很痛，但是他说我里面非常的平安。所以我从他的脸上我能看出来他非常的平安。他痛的时候那是皱着眉的啊，但是那天晚上他的眉是舒展的，他的脸上是带着透着那样的眉，他还是很痛，但是他说我里面非常的平安。但是他去了，我就知道是神把他接走，他是到神那里去了。我相信我将来也会到神那里去，我相信将来我还会再见到他。我就跟我大女儿讲，但是我在见到他的时候，我再也不会有在地上的那种关系了。所以我就回想的时候，我就为我们这20多年婚姻的经历里头，我有好多我们这个吵嘴啊、争吵啊、彼此伤害的，我有时候就感觉到，哎呀，神啊，这个你看，我当时要这样带他，但当时要这样带他就好了。当时这样就好了，有好多羞愧的，但是也有好多美好的回忆。我就想到，我说，哎呀，我就跟我大女儿说，我说，将来看到妈妈的时候，我们再也不会跟妈妈有地上的关系了。我就跟我大女儿说，我说，女儿啊，我们要好好珍惜在地上的这样的关系，我们要好好珍惜神在这个地上的时候，把我们放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人，我们同事的关系，我们朋友的关系，我们同学的关系，我们弟兄姐妹的关系， 我们夫妻的关系，我们父母的关系，我们跟儿女的关系，这个关系是非常非常宝贵的，一旦我们离开了就没了。而且这个关系，我们更深一步讲的话，这一步关系其实都指向了一个什么呢？我们跟神的关系。或者我们人际关系里头有问题，出现冲突的话，指向了我们需要跟神的关系和好。或者我们跟神的关系，跟人的关系很好，我很有爱心，无条件的爱人，哇，我能够这个对弟兄姐妹带来好处，带来益处的话，其实这是什么呢？见证了我们跟神的关系，我们见证了我们神的爱，神的恩典。所以我们在地上的关系都是要指向我们需要我们人跟神的关系。当我们有一天回到天家跟神面对面的时候，我们那时候就不是在什么呢？不能靠近的光，不是人未曾看见，也是呢不能看见。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，我们要看见神，我们要跟神面对面，我们要真正成为神的儿女，那里那是好的物品。我们其实现在如果能够常常信神，那一点点的尝到神跟我们同在那里喜乐的话，我们将来可以想象那是好的物品，那是我们荣耀的盼望。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时候，就是要盼望着在经营地上的我们的人生的时候，我们不要依靠那不尽的钱财，我们要看重的是我们跟人跟人之间的这个关系，我们珍惜这样的关系。如果我们这个关系还有问题，我们说神啊，帮助我，怜悯我，我要跟你有好的关系，我要见证你，我要来荣耀你。这样呢，才是真正的富足，这是真正的富足。奥古斯丁这样说，说上帝啊，你为自己而创造我们，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唯有你才能满足的空洞，除非我们回到你面前，在你里面找到安息，否则我们将永无安息之所。这是奥古斯丁说的。奥古斯丁也有一个祷告，他这样说，他说，主啊，求你把你自己赐给我，如果没有你，纵使你把所造的一切都赐给我，我的心仍不满足。但愿这个祷告也成为我们弟兄姐妹的祷告，愿神把他自己赐给我们，愿我们在各样的事情上能够经历他，认识他，信靠他，愿神他自己成为我们唯一的盼望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就求你的灵来光照我们的每个弟兄姐妹，祝福我们的每个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何等的需要你，让我们看到你是付了多么大的代价来爱我们，来救我们。我们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救了我们，感谢你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有永生的盼望，感谢你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现在我们就能尝到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。主，你与我们同在，激励我们，激励我们，让我们的眼界，让我们的追求都单单的放在神你自己里面。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与我们同在，我们感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